写艺术。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，尊重他人。 工地的工人，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，多洒水，少点扬尘， 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。